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会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脱了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喜欢台湾女生这种嗲嗲的发音啊，很亲切，然后有一种弱弱的柔柔的感觉啊，嗯，不急不徐的心理节奏和语言节奏，我想对于我这种大辣辣性格惯了的女汉子啊，是需要去借鉴一下别人的啊，这种发音啊，举手投足啊，一颦一笑啊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太容易受到男人们的款待和礼遇呢？我想我们强悍的外表和表达是需要检讨一下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应该读过不少古书的歌手，他叫黄安，东西南北风，他有很多的歌曲呢都能够透露这种古典气质啊，富有诗书气自华，黄安先生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跟周董不太一样，不唱 rap 可是你依然会被他感染到浓浓的中国气息。 决心陪你到海角。

水里天上干啥都有个月亮，就算是个江姑娘，惹来泪 的呛姑娘。这首歌是1993年郑少秋和赵雅芝版本的《戏说乾隆》的片尾曲，演唱的人呢，江淑娜，也是在剧中饰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乾隆的贴身丫鬟春喜，她的姐姐更加有名，江蕙。

1994年李宗盛词曲，辛晓琪演唱的《领悟》，这也是晓琪他个人代表作之一了啊。除了味道啊，就是这首《领悟》唱了非常多遍的。在感情生活当中呢，很多人都希望对方能够多给自己一些体谅啊，可是往往得到的就是伤心和失望了。因为有的事情真的是要说出来的啊，不要总想着对方是你，按你一样的思路去想，让别人去揣测，然后去领悟啊，这样其实蛮累的。领悟这个词，我想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去如何的体悟生活，而不是让对方花尽心思的揣摩你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《美》。